外的你，拥抱着爱情，我们一起继续前进。听风中的歌，谱写歌颂爱情，你我在合影，对白很清晰，会是个美丽的结局。你就是爱情，你让我欢喜，让我执着，让我安静，不必有太多理由叫做爱情，因我只要你，对白很干净，我唯一会说只有我爱你。我喜欢说爱我的你，一样的对着玻璃，用呼吸吹醒平淡的水汽，无聊也变得多么甜蜜，在慵懒的天气，借着雨点说爱你。看窗外的你，拥抱着爱情，我们一起继续前进。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晴点九六九，我是主播林奇。今天是12月6号，星期三。最近呢，北京市气温依旧低迷，今天的太阳呢也有点小情绪了，且最近呢贫血严重，想看雪花降临的听友们呢，这个月有点悬了。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最低气温预计-4度左右，最高气温7度，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4度到5度左右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5度左右。今天丰台-4度到7度，朝阳-5度到7度，海淀-4度到7度，大兴-4度到7度。天冷还是要注意头部保暖，今天空气不错，还是可以放心外出的。现在比较容易上火，平时呢要注意饮水，多吃一些蔬果。喝水呢能加快新陈代谢，平时吃一些苹果、香蕉、梨、黄瓜等败火的食品。虽然冷空气给大家带来的是宅宅宅，但是出去走走才不至于辜负这个冬天啊。这不，离北京不远的辽宁盘锦红海滩风景廊道已经开启了自驾之旅。最近呢，红海滩的冷空气也不示弱，温度在-7度到0度，即使这样呢，依旧减少不了游客的热情。 冬天的红海滩很美，一排排的冰牌很有气势，还能在冰上钓鱼钓蟹，撑一根鱼竿就可以等待小鱼们上钩了。今天还在冰牌上看见了白海豹，这边的冰上娱乐项目也非常好玩。 今冬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自驾游，可以看海上冰牌，赏围海芦花，品尝柴锅炖大鱼等等的特色项目。前去的听友呢，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，带好您的相机，尽情享受红海滩的美景和乐趣吧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 成了他，你就这样的拨开了他，再见。

你一点一滴的一切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。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世事在无穷无尽的梦里，偶尔泛起了雨季，泛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。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。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生世世在无穷无尽的梦里，偶尔翻起了日记，忘记了你我之间的故事。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。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自己。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只好等在来生里在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 九六九微笑提示，微笑提示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控烟办最近有发布了一个数据，说我国的烟民呢现在有3.16亿人，人群的吸烟率为27.7%，其中男性的吸烟率为52.1%，女性为2.7%，成人的吸烟率和2010年数据持平。尽管说2015年中国的烟草销量是1999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的情况，但是中国烟草的消费量却依然占据了世界烟草消费量的44%。那在全球烟草消费排名的前30名的国家当中，中国的烟草消费量是第2到第28位国家的总和。这些数据呢，都表明我国的控烟行动依然在任重道远当中。同样，九六九微笑提示呢，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，吸烟是有害健康的，平时一定要注意节制，尤其在公共场合一定不要吸烟哦。一到喜庆的日子和过年的时候，这烟花爆竹都是我们庆祝节日的一种方式。但是从今往后呢，您可一定要注意了。北京市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2次会议决定对《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》做出了修改和补增，其中说5环以内含5环路区域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。农历除夕到正月初一、正月初二到15每天的7点到24点可以燃放烟花爆竹，其他的时间呢都不可以。 来关注社会健康方面。不久之前，一篇发表在《柳叶刀》期刊上的研究指出，除了家务劳动之外，其实上班走路、饭后散步这样的体力活动也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和心脏病的风险。这个观点呢，是主要基于一项多国参加的大规模的实验。根据国际身体活动问卷的追踪记录发现，每天体力活动达到30分钟，或者是一周至少达到150分钟的人群，比久坐人群要更加健康。近年来，与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疾病增长非常的迅速，许多的上班族也都是久坐成疾。那专家也表示，如果不能抽空出来锻炼身体的话呢，不妨把日常的活动就纳入到体力活动当中，随时随地的去锻炼身体，保障身体的健康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96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